翻嚟第三節就好少錄到第三節。講多兩句啦，即係頭先嗰個問，佢話你話好驚我下節，唔係嘅，係最主要咧就係、是、揾我，順便答下啦。如果有着數咪嚟咯，冇着數我又冇成本嘅。咁佢唔知道我可能要做咗好多嘢話俾你聽，跟住你自己去搞。咁你唔係咁你就即係我話我唔係賺咗你錢，亦都唔係以錢做，我諗住交朋友為先。即係好似有個網友走嚟好彩問我，頭先你都問我啦，我高科技唔識嘅，我真係唔喺個手機度嘅， 我唔識 啊，所以我好多時候咧係唔會成日睇 WhatsApp 嘅，因為我 你用 WeChat 即係用微信， 成日聽到電話響咧，我用諾基亞嘅，睇到未啊？到今時今日，你打電話揾我都係打諾基亞揾我嘅啫，呢、這個電話。我咧就同上成日摆喺架车度嘅，因为咧我哋做地盘嘅嘢唔适合成日喺架车度睇，我喺做紧嘢嘅时候好坏，咁我就听呢个电话，咁有位网友佢走嚟揾我，咁咧就同我讲话佢需要佢有个铺喺湾仔个铺咧租落嚟佢细佬，但系咧佢细佬唔做，就喺条后巷天落嚟，咁咧就走嚟揾我有冇嘢搞，咁第一我又唔知有咩搞，我买斋咯，嗰阵时啱啱有间斋铺啦。喺佛山啦，我试下买斋可能都得喎，咁今日讲咗几句啦，佢话哎諗下有咩做啊，咁叫我俾啲意见，咁铺头喺一个商场嘅门口嘅楼梯底嚟嘅，咁我俾即係唔係好俾到咩意见你，咁同佢傾完佢揸的士嘅，咁完咗件事啦，咁好彩酒楼，咁完咗件事，咁佢多谢佢请咗我飲盏茶啦，咁啊，事隔冇几耐，咁啊，可能我招呼唔好啦。佢咧就喺其他，我冇听啊，因为系其他网友话俾我听有件咁嘅事，咁我先知道呢个网友啦。咁个网友就呢、這个网友咧就喺第二个平台嗰度咧就数我，话我唔尊重佢，我特登嚟揾你饮茶，我唔理佢喺度玩手机。咁我谂呢度识得我嘅人。都知道呢，我呢、這个係摆埋隔几个钟头望一望我有咩事，或者有啲伙计有啲资料啊，或者有啲咩成问我嘅。所以我唔系成日喺呢个度，因为呢我揸车成日揸车成日我就落机啊，我唔好坏啊，我屋企仲特登买多咗三个士啤嘅。全身三个士啤一次我买四个，因为我驚呢个坏咗之后呢我买唔到第二个。 买唔返。 咁我都有四个。咁佢就话我即係话我係老千，咁可能就係签咗呢位嘅网友嘅时间啦。咁点点滴滴係好多㗎。咁我都有阵时都讲㗎话大家倾下偈食饭边个请，或者我请你请或者 A 仔都冇所谓。但係呢就我未必帮到你。但只不过你话你嚟，咁我尽量抽时间啦。 通常楼梯可唔可以做咩啊？做鞋咩？磨鞋嗰啲啦。 咁我唔识啊，我唔想，因为咧俾咗意见就要负责任啊嘛。 咁唔系，其实你香港，我啱啱嚟到香港睇睇铿锵集，sorry， 我唔知出唔出街。通常喺楼梯底就系做磨鞋啊、磨锁匙都系嗰啲咁啊，因为楼梯底地方唔大啊。 我冇话唔系，可能系啦。佢话佢有角仔添， 喺角仔添， 有角仔添。咁我话啦。我俾唔到意见，因为如果咁样呢我俾咗意见，跟住你做咗之后你蚀咗本啊大匪教 佢唔会做，佢唔会做啦大佬，点会做嘅磨锁匙，唔系个个啲专业人，专业人才呀呢啲。 係咪呀，咁我答你唔到就係一个罪名，就我老千。咁我如果俾咗意见你听咗，你即係做生意，咩叫生意呢？有生就有死。有生意必定有死㗎嘛。所以叫生意㗎嘛。咁如果你输咗，咁我点教？咁所以我话啦，自此之后呢，好多人问我，我只係我提供意见，总唔知呢就係、是、我亦都未必帮到你，就係咁啦。咁亦都曾经有一间斋铺啦，佛山嘅，咁叫嗰啲人去网友去啦，咁搞两团搞唔成，即系有啲网友啦，有啲喺南海啊、佛山啊嗰边过嚟广州揸车落嚟，咁啊捧场啦。咁咧就嗰日我请咗我埋单啦，咁两位。咁啊食完之后咧，咁啊有啲网友就嗰晚同我一齐喺佛山过夜啦。咁啊有个嗰、那个佛山嘅斋铺嗰个老板咧就 鄭少爺啦，話多謝嚟捧場啦，佢幫佢推廣下。咁我拍咗段片啊，幫佢義務擺到啦，試下。咁我話有啲網友跟住嚟，咁租房啊，第日食早餐啊、中飯咁，我都爭幾張單賣嘅。咁我落翻嚟，咁後屘咧嗰間齋鋪話想頂手咁，嗰個周嚟問我意見咁，咁我都話頂俾我，或者我做咁，我都話啦，想办法帮啲啦，咁但係又唔係话我有即係可以做得到嘅，因为佛山始终咁只係能够讲啦，咁但係好多人唔理解，即係觉得喂你帮我做点啊点啊点啊，好似係你一定得嘅，你冇唔得嘅。我亦都有个网友係咁同我讲，上年过年前佢一家佢做对钱嘅地下钱庄，就个大陆个户口叫人唔好入钱，点知有人咧就入咗钱叫回，有咗200几万，咁冻结咗户口，咁咧就公安咧就话查过冇问题，咁但系银行都唔放，佢问我有冇钱搞，有冇办法搞，咁我话不如咁啦，等一等啦。佢话咧因为件事完咗，嗰个风头火势，银行锁咗户口。你有呢张嘢，公安既然都话已经可以放行嘅，等一等啦，无谓嘥呢个钱。亦都系咁，亦都有一个网友咧，唔知仲有冇听啊？因为有啲人听咗两集咧，佢觉得我一定系得嘅，咁佢就走嚟问我，我咧就想同条女结婚，咁咧我香港有老婆，喺上高把假身份证扮大陆人结婚得唔得啊？咁我唔知点答佢喎。你明唔明啊？ 我明白，你点讲啊？ 跟住有个咧就喺广州做礼品嘅，揾过我，咁啊落嚟揾过我，咁咧佢咧就揸车醉驾，就吊销咗个驾驶执照，咁佢咧就买咗个假嘅，咁仲揸紧，佢问问有冇办法攞翻个真嘅，咁我话咧有冇必然一定开车？攞翻个真嘅成本系几多钱？明唔明啊？呢条数点样计？即系要知道计一条数先。何况你而家揸个假车牌拉到，就唔系吊又醉驾吊销驾驶执照，而系你用假驾驶执照就系监要坐嘅。个成本喺边先？我分析俾佢听，系你冇必要咁做。 佢希望永远捉唔到。 咁亦都有一个咧。好好笑嘅，就而家佢嬲咗我噶啦，咁啊成日都闹我喺网上，成日不停咁闹我。咁我识佢嗰日咧，原来咧佢咧就系公务员嚟嘅。咁我知道佢系公务员，咁佢咧就放咗工咧，就搵人咧就买批货翻嚟，搵人做水货咧，水客咧就带货过关。 嗯， 咁佢咧就知道我，即系听节目知道我咧就系做。曾经做个走私识好多人，咁佢有啲货充公咗，俾人充公咗咧几皮，咁佢条气唔信，咁佢走嚟问我点样攞翻批货，咁我就系问佢啦，你俾人充公咗几皮嘢，唔系你充公嘛，你水客充公咗啫，咁搵人就你出面啦，去赎翻批货又好，搞翻批货，咁你估你攞翻批货使唔使几皮咧？咁如果你攞返几皮嘢去攞返几皮，攞返使几皮嘢攞返几皮货，咁不然唔攞啦。第二你做乜嘢要曝光咗你嘅身份，就係、是、你係装呢，係咪即係你话俾人听呢批货我嘅，咁下次喂 我就知你啦，你投啦。 咁我话冇乜必要啦，咁我咁同佢讲，咁帮佢唔到啦，即係有啲嘢有个价值啦。 诶，陈飞，其实我想问你，你成日话你识呢样识嗰样，你但系真系识啊！但系你啲朋友或者啲网民成日问你呢啲问题，你怕唔怕？有时你会有危险咧？即系当然我谂得太大，即系等于好似头先嗰样，喂，我系执法部门或者我系做政府工嘅，我想做呢件事，揾你帮忙，因为我只系识某一样人。但系个问题其实你已经系好多年前嘅事噶嘛？咁因为你唔帮我，我就好似唔中意你啦，就想你。敲你门恐吓你，即系会唔会有将自己摆喺个比较危险嘅位置咧？即系你真系识嘅，但系因为你识之余，有好多朋友唔了解，就好似你头先嗰个人话：，哇，你唔话俾我听，留低 做啲咩？我而家话你老千啦，即系同一道理啫嘛。 嗱，即系有两件事嘅。 嗯。 再举小例啦，因为有人录音。嗱，我再举件事，有一个网友同我讲，佢咧就话佢住澳门，佢咧就搬屋翻珠海住，佢有个电视机， 嗯， 想带翻去，问我点，我旧嘢抌咗佢啦，买个喺珠海买个新唔值几钱，佢话唔系咧，我想带翻去，我好简单啊，唔好报关，乜都唔使，速递咧唔会同你做，你搵啲运输公司。同个司机讲货运㗎嘛，澳门有过珠海，你抌低佢300、300、500、500，俾佢做代工，佢实同你代工嘢唔值钱㗎嘛，係咪先，咁你咪过咗佢囉，咁你打咩关报咩税啫。咁另外有个网友有听，佢话呢，佢呢有个朋友见到有件木头喺日本嘅木头嚟嘅，佢话呢大概一米长到啦，咁呢就要报关呢返大陆，但报唔到关，因为木头又要直检又要双检，乜都好麻烦。我唔理你嗰件係红木又好，花梨木又好，或者根本就係古董你都好啦，我唔知嗰件嘢睇唔到。佢问我有冇办法报关，我报唔到，帮佢唔到，佢话諗下办法啦咁。咁我话好简单啦。你去揸架车揸住呢件嘢去落马洲啲停车场。见到架车，你问嗰啲中港司机，你过关，同我带呢件木头过去。佢呢件木头好易带啫，如果太细件嘅就摆车头过去。咁人哋问你，你件木头做咩？样板过得。如果你嗰件嘢大件嘅，咁咧好搵啲墩车，佢有个。有架積車有度積嘅，咁有啲卡板喺度，咁一實係成棟卡板，唔係一張兩張一兩件嘅，成棟卡板叫佢抌亂佢，抌亂曬佢，然後你啲將呢個木抌埋上去，人哋查車望到，哦，淨係卡板攞木頭嚟，冇嘢，你咪行咯。咁你俾1000蚊，大班人同你帶啦，啱唔啱啊？好啊好啊，冇問題，我諗啦，跟住冇聯絡啦，事隔個幾月之後打俾我，阿大飛啊，嗰件嘢而家喺尖沙咀，你找人去收啊！我话我讲咗俾你听，你自己谂、啊。你帮我收啦。几多钱都好啦。咁我亦都有个网友好简单啦、啊，有啲关系我有嘅，即系如果我要，即系有啲人啦、啊、喺网上度玩咸网啊，玩成打个电话搵信息办。省公安厅人我都有，到今时今日都，即系我唔系吹水，我本身即系而家即系曾经系有一个叫姓梁嘅人，系河源市市长，最后尾调升咗上去做省公安厅嘅公安部嘅厅长，跟住后尾做咗副省长，我朋友嚟。即系我有啲网友咧搞叫鸡粮团，你有名有姓有资料，我打个电话全部落晒噶啦。佢哋而家都好多搞紧我噶，但我觉得好闲冇所谓，即系冇话好闲冇所谓。人我有，但系我而家唔系做呢一样嘢，人情系买一次嘅啫。我打个电话求你，或者海关我求你，或者我求常平啦。有啲公安啦、啊，识得嘅，譬如反贪局啊，即系广州有个反贪局嘅副局长，我识嘅。揾到佢咧，就成个广东省都搞得掂噶啦。所有嘅官一定俾面个反贪局局长啦、啊，系咪啊？做乜嘢都仲有啲人脉喺度。咁但系有个人叫我帮佢做一啲嘢，咁我讲解释俾佢听。我开口，人哋唔系度讲钱，嗰个人情，我卖人情卖得几多个？咁我同你打电话嚟叫我帮手，我就冇收你钱，亦都唔会收你钱。咁你每一个人做嘢，你有个责任，你自己负责任。咁而我会唔会为你将我呢只牌打埋出去呢？我都有同啲网友解释嘅。 各行各业都有呢个人情，正如你话斋，卖人情一次， 顶笼两次，但个问题系唔会无止境，同埋要好朋友。我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咁，即系在人在事呢、這个社会就系咁。我唔知道香港大陆有咩分别。其实你喺外国，你做得先，即系全世界系一样，系要有一个关系，啲关系表系永远抹唔甩。不过值唔值得买系好睇个人。 你话你死人冧楼各样嘢，好似有个朋友系朋友，你唔系网友，佢。个仔喺大陆食白粉拉咗，咁啊当你买卖啦吓， 当然啦， 咁判咗，咁坐咗两年几，咁咧就上年揾我，咁同佢疏通啲，咁喺里面食得好啲啦，饮下啤酒啦，咁打鸡煲啦， 即生活过好啲啦， 过好啲啦，咁咁咧就去到咁上下，咁啊同佢做张证，保外就医，咁咧就判咗五年都好啦，三年多啲咧都放我出嚟，佢东莞坐，咁我系我好朋友嚟嘅，佢生意上帮我好多，咁佢知道我某类型嘅嘢。是得嘅，咁我就解决到咯。我都话啦，只要即系我其实喺大陆识人都唔系多，但系如果你识到某两个人，嗰两个人有办法嘅，即系头先我讲反贪局嘅，咁佢当然咧就你成个广东省边度都有啲办法嘅，咁可以做得到咯。其实就系咁样啫。 其实所以话呢个世界上，无论你喺香港、中国、外国家，全世界，只要你有个 connection。即系你识到某一类人，其实系好容易做事。但系我亦都好深信，我自己觉得喺呢啲生人入边，你系一定要喺啱嘅时候遇到啱嘅人先可以嘅。冇得强求嘅。 我寻晚我太太先闹我好劲咁，佢话点解样都好似乸屎上身咁啊？好似样都关你事，喂你唔好忙啦。咁我话都唔系嘅。咁好多网友走嚟搵我，可能令我咧比较烦恼啲，同埋咧。可能有少少损失啦，咁但系咧，亦都打开咗门口食四方饭，咁就有 Benson 啦，有 GTO 啦，紫源啊，四同啊，少少啊，即系而家我好多帮紧我做网页嘅嘢，好似 Albert 啦，另外有啲生意上啊，好似陈生啊，譬如好似咁，我想搵张。摇摇椅俾我妈，年纪大，咁佢嗱嗱声话俾我，将我送俾你，全新嘅，咁啊真系，喂唔系贪小便宜，真系好有心，咁攞张嚟送俾我，譬如好似而家帮我呢度睇网台啊，有个叫肥龙啊咁，佢啊同我搵榴莲月饼啊，譬如韩国鱼蛋啊。韩国蟹膏啊，其实佢搵翻嚟俾我嘅，包括 JW 洗头水都系佢俾我，系网友嚟。咁而家佢话，大伟，佢系收租唔争钱嘅，有架的士收租，有工厂但系收租， 又唔争租， 咁啊唔争钱， 即系唔使做咯。 咁啊住嗰个地方咧又唔使点样谂，咁喺公司楼下，佢话其实我好闷，我最主要咧就接啲嘢翻屋企咧就做呢个音响维修。佢不如咁啦，我走嚟翻工，你我识好多人介绍俾你，喺度咩啦咁。 打发时间 系啦，打发时间咁我好啊咁，咁佢咪而家都喺出边噶。咁我话，但系佢咧就介绍咗好多唔同嘅嘢俾我识咯。咁亦都撞返到多老友嘅，因为以前呢我曾经做过一元拍卖嘅，咁有几个网友都系做一元拍卖，咁有个喺欧洲返添，喺瑞士返，咁佢都返嚟，咁都好多有益得益嘅，咁当然呢教训好多啦，都深刻嘅，咁但係呢我自己本身我太太呢就极唔鍾意我做嘅，係其实我自己都唔鍾意做，不过嗰阵时因为认阿 Tony Choi 同阿 Johnny 佢哋话想做生意一度，咁我如果份啦，諗住即係大家几个以前成日游行示威式嘅朋友，咁试下做啦，咁做下做下，咁孭咗个责任上嚟，咁但係长期网台蚀嘅，咁我唯有就要分啦，咁既然又要卖嘢，咁太过讲政治化唔得，咁唯有就 聚好多人嚟做节目，跟住想办法分台，令到咧就两边都有得益。其实而家都几好嘅，俾佢声誉得到咧。虽然节目少啦，有四廿零万秒啦。咁而家巴打台咧都四廿零万秒，其实个增长即系等于分咗一半出去噶啦。 你算唔算系第一个网台系唔收钱俾人听，但系利用呢个平呢个频道呢个渠道去 promote 你个生意？你算唔算系第一个喺香港？ 梗唔系啦，咁啊，梗系老萧啦。 阿萧哦，萧生都有嘅， 系啦。 因为我唔，因为点解咁讲咧？譬如我喺多伦多我听啦，我听好多台咧，无论有名嘅冇名嘅都收钱嘅，我明白嘅，因为要自负盈亏咁样嘅。去到你嗰度你就讲啦，我哋唔收钱嘅，打死某个节目系唔收钱嘅，不过亦都利用呢个频道去卖你个 products。 唔系因为咁样嘅，点解我会咁讲咧？嗱，差唔多够钟啦，俾我讲多一分钟。星期二得到所有嘅节目，因为我哋系一定唔会收钱，亦都唔会，所以我买嘢就系我买啫。你有冇见过我叫啲主持帮 我？我系讲你 吓，咁我话冇必要。咁如果咧我做得掂就我啦，冇牵涉，即系譬如有人话你卖假药咁，乜都好啦，咁你闹我得啦。咁唔想其他主持个人牵涉喺里面，不过是非。所以星期二得到永远都唔收钱。咁而巴打台，我唔肯定咁讲呢句说话。 迟啲先，点解？迟啲又研究啦。 唔系我迟啲研究，系因为有一个问题出现咗。我自己做节目或者好多节目，我而家俾紧制作费，我俾所有嘅人工，即系譬如好似啲主持嚟做节目咧，我通常俾$400一个 居马费啦， 居马费啦$400，咁可能全香港最高添，因为咧老师都系$250啫，有啲$150啊，咁我俾$400，咁我就同佢哋讲过，收视唔系最重要嘅，最紧要。真真正正就想办做啲节目，即系好似做军事节目啊，好似而家做伊斯兰教嗰个节目啊， 讲历史啊，你讲军事啊，荣 咁我话想做，咁但系点解唔可能好似星期一到咁保证咧？系有一个重大原因嘅，因为先人嚟讲鬼故嘅时候，佢哋喺有台啦系收费嘅，咁佢就同我讲过，佢话试做三个月。连埋荣少在内，就如果佢哋做得掂，咁咧就我包制作。咁啊，而家我俾高居马费啦，我包制作啦。咁但系咧，如果佢哋觉得人数够，咁佢哋话佢哋想自己发展一个收费频道，咁我话冇问题。头嗰13期，即系当电视剧咁啦，我搞掂晒所有嘢。13期之后，如果你哋觉得，咁嘅模式继续做落去，咁就唔收费啦，咁咪都系我顶就得啦，算啦。咁如果佢哋话要做收费频道，咁我就同佢做一个PayPal 嘅收费啦，跟住佢哋做收钱，咁我就悭翻我嘅。 我觉得好啊，我觉得我今日。起码我翻去嘅时候咧，我可以话俾人听，我真真正正坐咗喺大肥哥隔篱，同佢做咗一个钟头节目。我今日学到好多嘢，其实我唔使讲啊，我净系听，我觉得我系感受下你嘅经历。我觉得我今次嚟呢个行程，其中一样嘢我达成咗个目的。 系，多谢你。喂，我讲认真嘅啦，就睇下有冇机会，或者即系录啲声音。 我认真问下佢识唔识电脑嘢，我唔识啊，因为 好啊。如果系咁嘅时候，就讲到呢度啊，因为。老蛇啊，独女佢哋等住录音， 祝你下个星期嘅 trade show 成功。 好多谢你 ，OK， 拜拜， 拜拜。